情人节番外，地表最强暴富男 第一集 PUA。 我操，那个贱人大混蛋。 哎，哪个？ 哎，就是那个长得还可以，装得很慈祥的那个高个儿，去外面那个家伙。 看着不像，你认错人了吧？ 那个讨人嫌的样子，见过就不会忘记。我朋友不爱理他，他就像狗皮膏药一样黏着人家，而且这个人心理变态，幼稚可笑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叔叔啊，你要像我一样，真跟他打过一次交道，就知道我不可能记错的。 我觉得他看起来挺正常的，你大概是认错人了吧？ 人不可貌相，好吗？爱信不信，算了，倒霉的老鲤鱼。 老鲤鱼？鲤鱼？ 啊，我朋友网名。 下午在工作室，安里总觉得梁宁好像在看自己。 梁哥，怎么了？ 啊，场地那边年后开工了吗？得过去走一圈。我让小王跟我去，但这家伙说他晚上女朋友有约。哎，你呢？你要是没事儿就跟我去一趟。场地在西山，离市区有点距离。办完事回来大约晚一点。 安里想到和许少卿的约会，迟疑了一下。 我没事儿，梁哥。 好的，麻烦了。那我收拾一下，咱们就走啊。 老鲤鱼，鲤。 梁宁想着想着，回头看了眼安里。安里正坐在座位上，略放松的岔开腿，拿起手机思考了一下，然后盯着屏幕，大致快速跳跃着发信息，怎么看怎么正常。 想什么呢？ 梁宁对自己很无语的推了下眼镜，进了办公室。他进了房间，刚取下大衣，手机震动起来。他打开看，是许少卿发来的信息。 那个新项目的乙方对有些责任方面的细节有意见，上午开会的时候忘了提，不好意思。 没问题，那我明天过去找你。 不用，你在工作室吧，我已经让刘秘书现在把材料给你拿过去，你看看有没有问题。 现在？ 最好今天就能定。你不方便？ 梁宁抬手看了下时间，想了想，场地那边倒是明天去也行，于是又把衣服挂回去。 好吧，那我在工作室等他。安里，今天不用。 梁宁说了一半停住了，看着安里。安里已经在衣服外面套了一件防灰尘的那种宽松的工装服，那个工服他一直有，但平时去场地看施工的时候并不会穿，今天却套上了。梁宁突然开始觉得不对劲，直觉来了，就是一瞬间的事儿。 我临时有点别的事儿，改成明天上午去，你就早点走吧。啊 啊，好的。 其实梁宁不会让安里和工作室里的员工一起坐班，没事是可以先走的，不过安里都会自觉地等到下班再离开工作室，今天也一样，只是好像略微着急了些，卡着时间点就出了门。梁宁看着他轻快的脚步，做了一番思想斗争，还是不远不近地跟上去了。安里一溜小跑，拐弯过横道，拐弯再拐弯，就看见许少卿的车了，然后他加快速度跑过去上了车。果不其然，许少卿的脸色很不好看。 是你跟梁哥说什么了吧，许老板？ 他工作室没人了，非让你去。 不是，梁哥没说非让我去。今天本来应该小王去，但他和女朋友有约了，梁哥就问了我一下。我觉得这毕竟也是合作项目，人问我我不去，就和咱们不上心似的，不太好。反正也不会很久，只是稍微晚一点回来，不影响咱们吃饭。 不影响？今天这个定位迟到15分钟会自动取消的，怎么就不影响了？而且是我先给你定好的吧，那个什么小王都能为了他女朋友拒绝加班，你不行啊？因为我不是你女朋友？ 现在我不是来了？ 呵呵，因为梁宁不用你你就来了。不是女朋友，我总是你老板吧？ 梁宁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？ 啊，你是你啥都是，走吧，去吃饭吧，我都饿了。 许少卿看着安里那只摸着他的手，然后顺着看到那个人身上去，眼睛又眯起来了。 安里，你穿这身是要去搬砖吗？ 啊，我忘了。哎呀，刚才以为要去现场，所以就…… 哼，你是真是一点不当回事儿啊！我这天天上赶着干嘛呢？真多余。下车。工头，你视察你的工地去吧。啊， 我不用去了，是我忘了，我现在脱了。 我他妈管你用不用去，爱去不去，下车。我没心情了，我要回家了。 梁宁远远地看着安里又从那辆熟悉的汽车上走下来，垂头丧气地往前走。走了几步就找了个树后面靠着发愣。很快许少卿也下了车，走向那棵树，用力拉住安里的胳膊往回走。安里站住说了点话，许少卿生气地回了句话。安里把自己的衣服扯平，又往反方向，也就是自己这边走过来。梁宁一阵紧张，缩小了自己的体积，躲到配电箱的背面去。 我在干什么？我到底在干什么呀？ 梁宁无语地用中指推了下眼镜，可是现在他连走都走不了了，这两个人在配电箱的正面站住了。 我提前托关系才好不容易定上，你说不去就不去啊？ 你不是要回家吗？你记得我的生日，但是我不顾上心，没做好准备，不好意思啊，要不改天重过吧。今天就算了，我下次穿好点。 怎么能就算了？你把我的心思当空气啊。 要不直接去1208吧。 什么叫直接去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当我费这么大劲儿就是为了去1208？ 不是，当然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说你能记得我的生日我就很开心了，去哪儿做什么都行。其实我是觉得咱俩今天去那个餐厅就有点太显眼了，你不是不想让人知道那个吗？那真的还是别去的好。 吃顿饭而已，有什么显眼的？ 主要今天还是情人节，被人发现了怎么说清啊？ 用想那么复杂吗？情人节不是情人的就不许吃饭了？再说江市那么大，随随便便就能碰见熟人吗？哎，你当别人都闲着是蛋疼，到处监视你呢？ 小心点好吗？ 我都没在意，你小心个屁啊。 而且我今天穿的和那里不搭，给你丢人。 你哪天搭过啊？我再说了，谁让你搭了？你爱穿工装你就穿，哎，你他妈爱穿虎皮裙别人也管不着，那难道还不许我说一嘴吗？我不就说了一句吗？ 俩人又掰扯了一会儿，梁宁听起来大致就是许少卿声色俱厉地表示道歉，斩钉截铁的粘人，然后声音就越来越远。最后许少卿还是把安里拖回副驾驶推上去，关上了车门，然后他自己绕到主驾驶去也上了车。梁宁从配电箱后面探出头，他看见车呜的开走了。 天哪，这谁 PUA 谁啊？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